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就站在厕所门外，律师向杜湘东清晰地传达着许文革的意思。 杜管教，许先生的案子法院正在审理当中，他的罪名是盗窃和越狱，对于这些我方并无异议，但是在量刑标准方面，法院也必须考虑到各种特殊情况。首先，现在距案发的1989年已经过去了10多年，这10多年里关于他的盗窃金额是否可以被称为特别巨大，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说，许文革盗窃的是一台皇冠轿车发动机，当年的整车价格大约是10万元左右，即使是核心零部件，估值也应该不超过2万，这在80年代算是天价，但在今天，如果还被列为重大案件，明显就不妥当了。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你让女朋友做过人流，甭管是什么时候做的，在今天也不能按照1983年严打的标准判个劳教了吧。其次，当事人的认罪态度和表现也将对判决起到关键作用。许文革是自首，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而我方辩护的关键之处在于他在逃期间还有立功行为。试想当时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不光刘秋谷，就连其余的30多个人也很可能会，或者说几乎一定会葬身井下。听到这里，杜湘东眼前的那些字就变成了活蚂蚁，黑乎乎的爬得满天满地都是。杜湘东瓮声瓮气地打断对方，你是想让我给许文革作证啊？ 对。 这事儿找我干嘛呀？谁在井下找谁去？ 我查阅过山西方面留存的资料，的确曾经有一位副矿长和若干矿工提及，是一个名叫姚文林的人把他们带了出来，也说过姚文林是个逃犯。我们很想请那些当事人来北京作证，可是私营煤矿人员流动性很大，再加上时隔太久，该矿早就关停，老板都跑到澳大利亚去了，一时半会儿没法找到他们。当年一起下井的人里，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有刘秋谷，但是刘秋谷目前已经成了许文革的生意合伙人，属于利益相关方，所以只能回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在开庭之前就许文革的立功表现提请法院重视，有效的证人也只剩下您了。矿难发生时您就在矿上，而且不怕您介意，我还通过关系看过您当年写给上级机关的检查，那上面说您几乎抓获了化名为姚文林的逃犯许文革。如果有了您的证明，那么姚文林立功就是许文革立功，那么再经过法院核实，许文革就可以获得适当减刑。说到后面，律师的口吻变得啰嗦，口气也软了下来。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张打印纸来，是一份证明书， 双手递到杜湘东面前。兹证明大同某某煤矿曾有雇佣人员姚文林系逃犯许文革化名，落款旭熙一带。这些字样是用大号字体打印的，黑得更加触目惊心。在杜湘东眼里就不像蚂蚁而像甲虫了。许文革这是在请他高抬贵手。作为一个警察，杜湘东没资格接近逃犯，逃犯却先把他这个警察查了个底儿掉，连杜湘东的检查都看过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用私扣物品的事儿来讹他，要挟他。杜湘东低下了头，下意识的只想逃开。你呀，别待着去，我要撒尿。您尿还挺多啊，我等您。尿完也没工夫搭理你，现在是上班时间。那么我就等您下班，反正我的费用是按小时计的。犯赖没有用，人家比他还赖。杜湘东侧身撞开律师，重新往厕所走去。他还计划着，如果对方追上来，那就在便池边上使个回马枪滋他一身。可是律师没有动，甚至似乎没有用目光追寻他，而是叹了一口气，仿佛不知道在对谁感叹。许文革说，您也不容易啊。杜湘东蓦地站住了，后脖梗子汗毛倒立。律师继续说道，衣服和药还有我看过您检查的事儿，许文革其实都不让我跟您提，他本来还想亲自请您为他作证，可是你们见不着面，只能由我转达。干我们这行的都会看人，我感觉他对您的信任比对我还深。说到您，他只有一句话，说这是个好警察。杜湘东继续静立着，许久他才慢慢抬起头来，瞪着前方，却像是目无一物。这使得杜湘东的姿态如同一个听声辨位的盲人。此时是下午，身边有扇窗子，光线从偏西的背后投射进来，让杜湘东的影子往东南方向伸长，不易察觉地往墙上爬过去。影子一颤，杜湘东便回过了身，走到律师面前，接过对方递上来的纸笔，签完字，律师无声地离开了。然后杜湘东再次转身走向厕所，打算接着尿，但还没尿出来，他就跪了下来，头顶着哗哗作响的陶瓷便池哭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不久以后，案件开庭审理。1989年春，许文革伙同他人盗窃汽车发动机，又伙同他人于在押期间逃脱，此两项罪名成立。但对盗窃和越狱，1992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与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在量刑标准上均做出了新的规定，依据从旧从轻原则，不再适用1989年执行的旧标准，两罪并罚，通常可以判处有期徒刑5到6年，案犯主动自首也可酌情减判。控辩双方的争论集中在许文革在逃期间的表现，在矿井底下救了人，这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是否可以算作立功？即使算立功，救人的过程并不详实，证据也不充足，是否可以作为减判的理由？检察院方面提出如上质疑。一审法院采纳了检方意见，并不认可立功情节，遂将许文革的刑期定为5年。许文革一方不服，随即提起上诉。考虑到矿难有据可查，警察杜湘东又能证明案犯当时确在矿区，更高一级人民法院并未驳回上诉请求，择日再审。这时杜湘东明白，他那份证明起到的作用首先是拖延时间，利用重新开庭之前的1-2个月， 许文革的律师又在兢兢业业且效率极高地搜集其他证据。天知道他们雇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动用了多少关系，终于在河南平顶山找到了当年那位副矿长。煤矿被封，老板跑路以后，副矿长也失了业，经由亲戚介绍，先去了陕西榆林，后来又辗转去了河南，干的都是挖山开矿的活路。被找到的时候，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尘肺病。许文革的律师立刻替他结清了医疗费用，把他送到北京，一边洗肺一边作证。因为副矿长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特护病房，所以杜湘东并没有和他见面。但是据说副矿长的证词后来成了审判的转折点。也正是在此期间，案件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在那些新闻报道里，许文革被描述成了一个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还有一档名气很大的电视节目到看守所对他进行了专访，挖掘他的心路历程。节目播出反响越发热烈，不仅法律界的相关人士，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专家也都纷纷发表意见。说话的人一多，便朝着务虚的领域里去，各路人精又会自觉不自觉地选边站队，演变成了两种论调的激辩。第一，公平至上，资本是有原罪的，中国的资本家更是有原罪的。第二，效率优先，只有对那些有能力的人网开一面，社会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前者批判后者信奉丛林法则，后者讽刺前者要开时代倒车，大家离题万里，天马行空，各执一词。这个插曲的受益者当然是许文革，把水搅得越浑，法院在量刑时就越有可能采取折中方案，轻了不行，重了更不行。所谓酌情，酌的有案情、人情，当然也包括舆情。另一个间接受益者却是看守所，电视镜头里的监舍整洁明亮，管理有序，建设成绩斐然，这相当于用事实回应了近些年来针对我国司法体系的恶意抹黑。上面因实力导，把单位树成了典型，于是新所长更忙了，他得隔三差五出去做报告，还得逢年过节带着一群眼泪汪汪的在押人员包顿饺子，以供宣传使用。也是经由媒体报道，杜湘东才弄清了许文革的另外一个身份，他已经是一家汽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了，厂子在南方，手下雇着百十号人。尽管奔驰车、一天一扔的毛巾内衣和按小时付费的律师都透露出了类似的可能性，但是确切得知这个消息还是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当然这其中的许多细节有待补充，比如许文革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发迹的，再比如许文革既然是个逃犯，又是如何管理资产、运营企业的。只不过除了杜湘东以外，并没有什么人真会关注那些疑点，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励志的传奇，一个报复的神话。也有记者深挖到了杜湘东这条线索，希望能从他那儿得到一手资料，从而进一步佐证那个传奇，烘托那个神话。在了解对方的目的之后，杜湘东也都粗暴地予以拒绝。两个月后，二审宣判，依据刑法，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是指揭发他人或提供重要破案线索并经核查属实，因而在狭义上，许文革的救人行为不能算作立功。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许文革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并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仍可参照相应的减刑标准处理，最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立即执行。也就是说，上诉目的已经达到了。不管怎么说，这桩跨世纪也跨过了杜湘东年轻岁月的案件，终于在法律层面上尘埃落定。许文革被移交给监狱的当天，刘芬芳提早收摊回家，炖了一锅猪下水。老所长和老吴也打来电话，如出一辙地问：“不想了吧？”杜湘东回答他们：“早不想了。”然后老所长跟他交流了养生，老吴 则介绍了自己在东南亚几处海滩圣地的见闻。又过了几天，所里传达通知，杜湘东结束了短期轮岗，重新回监舍工作。可见对于他这个老人，所里还是留着三分面子的。杜湘东却表示，我就留在登记处吧。新所长以为他还在闹情绪，安抚他，杜哥，工作离不开您，再说您当年不都是主动申请到一线，到困难的岗位上去吗？这个传统得发扬啊。杜湘东说，当年是当年，现在啊，我就想图个舒服。他说的也是实话。至此，杜湘东已经目睹许文革实现了自己的全套计划。随着法治进步，当年的案子如果能拖到今天再审，对于罪犯是极其有利的。再加上自首和立功等因素，许文革只需要坐上不长时间的牢，就能够以很小的代价洗白自己。而恰恰是因为发了，今非昔比了，许文革才无比迫切地渴望洗白。如果说许文革是一个幽灵的话，那么他是一个随时准备回到阳光之下的幽灵。这么想着，杜湘东仿佛又身处在矿井深处，和许文革一起经历着黑暗中的天崩地裂。他仿佛还看到，当井下所有人都在仓皇失措的时候，许文革的眼里却闪烁着孤注一掷的光芒。许文革早就开始设计他的计划了，并且为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在反观自己，杜湘东却全然是一个懵懂的被动的人，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说当年的杜湘东只是承认了失败，那么现在他还感到了彻骨的乏力。于是杜湘东不仅从管教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进而还变成了这样一副形象：骑一辆破烂自行车，后座上斜插着一根劣质鱼竿，如果离近了能闻见他身上酒厂起槽的味儿更浓了，还能听见他怀里有只蝈蝈正在吱吱乱叫，听那五音不全的调门好像也被熏醉了。如此全副武装的杜湘东从宿舍出发，或者找河边清静的地儿下杆，或者到山脚下给蝈蝈挖野菜，或者去为下岗女工刘芬芳的冷饮摊上货，总之难得到所里照个面。对于单位，他有一种很公平的态度，我不烦他们，他们也别烦我。而现在别说领导了，就连交情不错的几个小伙子也对他敬而远之。大家除了觉得跟他混在一起影响不好以外，仿佛还害怕从他那儿沾到什么晦气。人们对他的称呼也变了，从杜哥升级为了杜爷。这个爷当然不是爷爷孙子的爷，而是北京大爷的爷。定居郊县十几年，杜湘东终于混成了一个别人眼里的北京人。另一个北京人刘芬芳抱怨道，你呀，堕落了。我不早这样了吗？那你是越来越堕落了。杜湘东很不忿地说，难道我就没有堕落的权利吗？听杜湘东这么反问，刘芬芳就没话好说了。也许他还在心里做了一番权衡，相比于奋发的杜湘东，堕落的杜湘东才是适合于当丈夫的。况且一个穷人能在堕落这事儿上拥有多大的资本和想象力呢？毕竟不赌嘛，毕竟不养女人嘛，毕竟还知道给家里干点活嘛，那么堕落就何止是天赋人权，简直是值得提倡的了。而刘芬芳没话好说，杜湘东也就失去了对堕落进行深入阐述的机会，那种反思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如果说以前堕落是因为不知道许文革身在何方，那么现在堕落不妨可以算是杜湘东为了适应许文革回来了这个现状所做的努力。表面上是同一种堕落，骨子里却有不同的内涵。如此说来，即使到了今天这步田地，许文革仍然还在萦绕着他，纠缠着他，改造着他。这个发现把杜湘东吓出了一身冷汗。而此后的两件事让杜湘东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第一件事发生在半年以后。那天晌午，杜湘东照例出门，自行车后座的鱼竿上挑了一只等待收纳战果的塑料袋，迎风一抖，如同旗帜，上书五个大字：维纳斯妇科。这阵子刘芬芳在闹妇女问题，小肚子疼，正好听说县城有一家私营医院开业酬宾，免费门诊，就去看了一趟。杜湘东骑车路过看守所正门，忽然听到有人叫他，那个声音钻进耳朵里，既刺耳又隔阂，偏偏又似曾相识。一歪头就看见门前停了一辆大切诺基，车里跳下了那位上警校时总跟他较劲的同学，同学还在干刑警，因为破过几桩震惊全国的大案，现在已经升到了某个城区刑侦支队的一把手了。这些消息也是在新闻里面得知的。杜湘东溜车过去，像狗撒尿似的一脚蹬在大切诺基的轮毂上，用同学当年的口气打招呼说：哟，稀客呀。然后杜湘东才眨了眨眼，略感茫然，这位身居要职的故人怎么会来找他，而且看那个架势还是专程下乡来找他的。而自从提拔到领导岗位，同学就学会了收敛傲气，或者说反而没必要傲气了。他笑了笑和杜湘东握手，话说的既亲热又责备：杜湘东，打电话你不在办公室，找你们所长也不知道你在哪儿，都什么年代了，你也不配个手机。杜湘东干硬地蹦出几个字儿：你要干嘛？找你核实个事儿，那事儿啊你可能不想提，但是也请担待着。当年为了那个叫许文革的逃犯，你不是跑过一趟大同吗？杜湘东更加干硬地打断对方：那案子早结了，没结之前你们不也是撒手不管了吗？我想说的也不是许文革，而是你找许文革的时候，我给你介绍过一个当地的警察，他带你去查过线索，还跟你一同进过矿区，这个人你还记得吧？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刑警同学说起了当年老警察的事迹，老警察在一次案件中牺牲，为了给老警察嘉奖，刑警同学来找杜湘东核实那年杜湘东和老警察一起拒绝贿赂的事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前方的风